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二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各位早上好。哎呀，感觉北京最美的季节要来了，今天早上一出门我有了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今天不是特别闷啊，我出门的时候不是特别闷，不知道现在外面的温度是不是会稍微高一些，但整个今天的感觉是相对来说凉爽一点的，在这儿也提前预祝大家能够有一个好心情。来，下面的时间咱们还是来共同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一些消息啊。23号，国务院办公厅是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出呢，要依法加强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充实财务监管检查力量，对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有效的日常监管，出台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办法，突出检查重点，提高检查频次，严格处理处罚，建立自查自纠的报告机制，强化会计师事务所责任，完善相关部门对从事证券业务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管的协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对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从严监管，依法追究财务造假的审计责任、会计责任，加强财会监督，大数据分析对于财务造假进行精准打击。再来关注，昨天商务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20年来看，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经达到了4.6万亿美元，国际市场的份额呢占到了14.7%，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28%。过去我们已经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去年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总额跃居全球第一。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来看一下油价。8月23号的24点啊，咱们的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呢再度开启了。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下调250块钱，柴油每吨下调245块钱。平均全国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下调2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调2毛1分钱，0号柴油每升下调2毛1分钱。那这一轮成品油调价也创下了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跌幅，92号汽油呢是重新回到了6块钱这样的一个区间。按照一般家用油箱50升来进行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10块钱。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的相关内容吧，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啊，创业板呢是大幅反弹。 涨了3.16%，光伏、工业母机概念股都是有所爆发的。那昨天两市是大幅反弹，大小指数高开高走，单边拉升。截止到昨天的收盘的上证指数涨了1.45%，报收3477.13点；深成指涨幅1.98%，报收14535.88点；创业板指涨幅3.16%，报收3293.17点。那题材股呢是表现比较活跃，赚钱效应相比之前几天来说是稍微好一点，市场的情绪明显回暖，光伏等高景气板块持续受到了一些追捧，全市场仅大金融、电信等等少数板块是逆势下跌的，两市超过3700只个股飘红，成交额再度突破了1亿，连续24个交易日突破了10000亿元大关。下面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最近食品安全的问题有很多。那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是卧底了北京的一家网红餐厅，叫胖哥俩肉蟹堡。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啊，咱们有多少听众朋友们听说过，又有多少人去吃过？这个胖哥俩肉蟹堡呢，是一家知名的连锁餐厅，很多现在的商业综合体都可以看到。比如说，原来在这个和生汇啊，就有一家。那最近几年也被很多人都追捧为是美食打卡地。从这个门头的设计来看，就确实很吸引人，再加上他的那个给食材拍的照片确实也很诱人啊，所以呢变成了很多人追捧的一个美食。那在这家公司的官网上，食品新鲜被列为第一大卖点。大家也都知道，实际上在我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能够吃到这个特别新鲜的生鲜还是一件挺诱人的事儿啊。那由于一组数据呢也显示说，截止到2020年底，这家品牌餐厅已经入驻了全国130多个城市，门店呢全国有400多家，全年接待的顾客达到3600万人次。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家知名的连锁餐厅，最近被新京报的记者卧底发现，这家餐厅的食材常常被食客投诉。6月底开始呢，记者先后卧底进入北京两家由胖哥俩直接管理的合营门店，揭露了食材新鲜背后的种种乱象。比如说，门店是承诺是现杀活蟹，实际上呢，这个螃蟹都是隔夜的，就是前一天已经杀好的隔夜蟹。如果说这件事儿是为了效率的话，继续来看啊，像过期变质的土豆，简单加工之后继续送上餐桌，提前煮熟的肉品，即使变味儿也会留到第二天继续卖。500克一份的肉蟹堡，店家授意只给430克。那昨天中午呢，胖哥俩也通过了其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表示针对昨天媒体对北京和生汇店以及凯德莫店的报道，公司总部呢高度重视，目前已经对涉事门店进行了停业整顿，公司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自查，并会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查，对检查结果也将及时的公布。最近这个食品安全的相关报道啊，说实话每次提一次，每次就让人揪心一次。现在真是有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感受一样，有点心伤了。因为大家总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时代发展的非常快，物流啊、储存的能力啊，以及各方面的生产效率的提升，都让大家其实现在对餐饮业以及对在外面吃饭这件事儿，在卫生问题的担心、主观的担心是慢慢变少的。但是不断出现的这些事件，确实让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觉得心头一凛。希望所有的这些餐饮门店，无论是被爆出来的还是没有被爆出来的，都能够以此为鉴，食品安全是所有餐饮门店都必须也不得不要重视起来的话题。哎，下面说一事儿啊，可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 昨天、今天、明天啊，这三天有13亿的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将会通过多家商业银行的柜台进行公开发售。那据介绍呢，作为代售机构之一，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接触过，并且这个市场份额确实比较大的工商银行啊，大家可以通过柜台和电子银行两种渠道购买。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专项债券哈，这一次的专项债券呢是2021年北京市首支面向社会公开发售的地方政府债，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投资者是都可以购买的。如果你是个人用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柜台或者是手机银行的方式来办理。如果是您是企事业单位的投资者或者是机构，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银行的对公账户去进行购买。那北京市地方政府债呢，是依托北京市政府信用，安全性比较高，风险评级3A最高级别，能够有效保障投资者的这个资金安全，利息收入呢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能够享受免税的政策。同时最重要的是投资的起点很低，债券投资门槛仅是100块钱，只要您买100块钱以上的份额都是可以购买的。那我呢也特意给大家查了一下啊，就是具体可以在哪些门店来进行购买这个北京市的政府地方债。我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哈，这一次的债券发行承办银行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杭州银行，这12家。那此外呢，有10家是都开通了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柜台债券服务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以及杭州银行，这10家大家是可以不用去柜台购买，可以在手机上直接购买。那一会儿在访谈时段，我们也会详细的再把这个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究竟是什么，适合什么人群购买，利率是多少，我买了以后这个资金这个期限是多长，我要买多少，这个适合家里的哪一部分资产去买这个债券，我们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下面的时间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个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的新进展。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微信支付跟支付宝支付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在整个支付市场当中的一个大的生力军，那就是银联的云闪付。那最近呢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有了一个新进展，昨天经过测试发现，如果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扫描个人微信二维码收款就可以完成付款了。也就是说，如果举个例子，李凯要给我200块钱，我打开我的银联云闪付的 APP 去扫李凯的个人微信的二维码收款，也是可以完成他给我200块钱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大家能明白这个问题了吧？现在是两个 APP 之间是互相打通的。那据了解呢，去年1月市场曾流传出银联和财付通，也就是微信支付达成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合作的消息，双方共同研究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的技术方案，率先建立全面互扫互认这样的一个条码支付的服务网站。确实这一点来说就是方便我们大家了。继续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阿里云。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阿里云将用户留存的注册信息泄露给了第三方合作伙伴。但凡涉及到个人信息泄露的相关话题，现在是非常引人注目，也让人觉得有点难受啊。阿里云是这么回应的，说根据自查呢，该投诉事件应该是2019年双十一前后，阿里云的一名电销员工 违反了公司纪律，利用工作便利私下获取了客户的联系方式，并透露给了分销商员工，从而引发一名客户投诉。阿里云表示呢，公司严禁员工向第三方泄露公司的用户注册信息，已经根据公司制度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遵照浙江省通信管理局要求积极整改，对人员管理层面上的不足进行了强化和改进。再来关注一条也是跟阿里有关的消息。昨天呢，有媒体报道，经过本地生活公司董事会批准，于永福，花名永福的这位于先生将担任本地生活公司 CEO， 代表集团继续分管包括本地生活公司、高德、飞猪在内的生活服务板块。那他的前任去哪儿了呢？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一直持续登上热搜的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件，也是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本地生活公司的 CEO 是引咎辞职了。那同时呢，于永福还会兼任已完成重组后的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向张勇进行汇报。另外，阿里合伙人 B2B 事业群 MMC 事业群总裁戴珊，花名也有其他的一个花名苏全啊，将不再代表集团分管河马事业群，河马事业群总裁侯毅直接向张勇进行汇报。最后一条企业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北制药。昨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报道了华北制药被罚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在被列入集采的黑名单之后，在8月22号晚间，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给予回应，解释了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和后果。回应表示，产能不足是布洛芬缓释胶囊断供的主要原因，由于被列入违规名单，所以也无法预测第六批集采对公司产生的影响。那华北制药实际断供了多少呢？据了解，在采购量上，华北制药中选省市首年约定采购量是7975万粒，协议期限3年，其中山东省协议约定采购量是2511万粒。不过呢，自执行中选结果到今年的8月20号为止，华北制药的实际供应量只有1585万粒，在山东省的实际供应量只有300多万粒，也就是说，据协议约定采购量还不到这个零头。那具体算下来呢，华北制药首年供应量不足约定采购量的20%，而在山东省的供应量不足约定采购量的15%。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资讯内容啊。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一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政府专项债的相关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有疑问，欢迎大家整理成清晰简短的文字发送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同步开放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啊，是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欢迎大家进入到聊天室，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政府专项债的相关操作。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呢发行了13亿的地方政府债券。这个地方政府债券呀，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较少，说过国债，说过抗疫特别国债，也说过其他的理财产品。这个地方政府债券哈，这是如果我没记错陪伴节目成长4年以来，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聊地方政府债券。最近呢，北京的地方政府债券是正在发行跟申购当中，时间呢，就是比如说昨天、今天跟明天，就这3天的时间。所以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一天，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有需要，觉得自己可以购买一些这种地方政府债券，也可以利用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啊，去选择您方便的购买方式去进行购买。我刚刚看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发表了一下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些看法。5155说，我呀就爱买国债，我原来还买过铁路债券，北京地方政府债我估计我还会买。然后张伯荣也说，他说我知道这事儿，但是我们家钱不归我管，我就不操这心了。但是也有朋友表示说，哎呦，这个地方债券是不是不安全，有没有风险呀？我有点不敢买呀。可以一会儿听我们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解释一下啊。也有朋友说，我几乎没买过国债跟地方债。用户8216说，虽然是地方债，但也是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呀，我当然会买了，只是不知道怎么买。那怎么买这件事儿，一会儿也是我们在嘉宾跟交流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着重去说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啊。那接下来先让我们连线今天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中国国际金融研究院首席政策法律顾问杨子亚，欢迎子亚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居然早上好。 哎，子亚老师好啊，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大家对于国债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而且呢是天生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亲近感啊。但是可能地方政府债我们聊的就相对来说少一些，因为它是各个地方嘛，比如说北京、天津可能都有自己的地方政府债，所以它的这个可能大家知道的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高。您先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政府债券，我怎么理解它，它是什么东西呢？ 刚才你说的特别对，实际上我们普通的民众对这个地方政府债呢是不是很熟悉的。尽管它其实债务那个总的金额不低，但是呢它在过往的发行的过程当中很少由我们个人就是有机会去对它进行认购和购买，所以呢很多的我们的个人自然人呢对这个地方政府债呢不是很了解，但是机构比如说银行啊、券商啊，对吧啊，这个基金公司啊，对地方政府债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地方政府债呢，实际上它就是政府债的一种，大家对国债特别熟悉，那是咱们国家的政府债，对吧？那地方政府债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北京啊、天津啊、上海啊、湖北啊，对吧？四川啊。这种地方政府甚至包括有省政府的，也有比如说像直辖市或者像那个省会级政府，比如说武汉呀、南京啊、西安呐，他们会发行自己的地方政府债。那这次呢咱们发的呢就是北京的地方政府债，也叫地方公债。 那个 专业的解释我想就不用给大家说了，因为对大家的这个应该说参考的意义不大，大家就记住它是政府债的一种，但是它的信誉一定不高于国家，对吧？ 明白， 国家的信誉是最高的，但是地方政府呢，那要看各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发展状态，你比如说像咱们北京市， 那就不用说了，对吧？ 对，2020年的这个财政总收入7754.6亿元，其中一般那个预算收入是5484亿，这还受了去年2020年极大的咱们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对吧？再加上各种补贴啊，还有这个地方债的收入2000多亿，总共是7000多亿。那财政支出呢，也是7700多亿。那在2020年呢，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北京市政府都是财政支收支平衡的，他没有说我的支大于收，那我就是这个。 就开始掏箱底儿过日子了， 嗯， 是的， 嗯， 所以呢，对地方，对北京市的地方政府债呢，我们还是应该有足够的信心的， 嗯，所以其实刚才子亚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大家熟悉的国债，它是由国家信誉做背书的，那地方政府债是由地方政府的信用做背书的，从这两个行政级别的划分程度，大家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地方政府债的信用是一定比不上国家的，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以北京市的实力来讲，大家应该还是要放心的，可以放心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大家也非常关心的一些很实在的内容，就是地方债的收益是不是稳定呢？存续期有多长啊？我买这个地方债跟买理财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请子亚老师给我们讲讲。 这次的债券的票面利率是2.83%，三年期按年付息，也就是每年的8月26号，如果遇到节假日顺延，来支付利息。因为三年期的嘛，那今年发行应该是到2024年的8月26号，一次性的还本付息，不是一次性啊，就是偿还本金和最后一次的利息，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票面利率，这个它的稳定呢，应该说2.83%就告诉大家了，对吧？一定是不高于我们的理财产品的，对吧？但是呢，理财产品是由谁背书的呢？企业。不是由政府背书的。 没错，这又是一个信任层级的相较之下的一个差异了。 对，是这样的。这也就提到了，就是地方债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点的，比如说安全性。相对尽管比国债低，但是要比我们的理财产品要高。理财产品是不允许刚兑的，对吧？ 对，现在是打破刚性兑付了。对 对，那么作为国家债务和这个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尽管我们也说也不允许刚兑，但是有政府的背书。刚才你说了有政府的信誉做背书，那它相对来讲，它的信誉度在这儿。如果政府破产了，那你还认为哪个企业能存活得更好呢？ 清朝之下岂有完卵，是吧？ 对，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下，它跟那个欧美的国家体制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吧？在其他的国家可能政府破产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私有企业依然活得存活得很好，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问了，说这个小 CK 说，那我想要用钱的时候，我能随时支出来吗？比如说我买了3万，我现在着急用1万，我这能不能，比如说存了一年了，我这一年头让我着急用钱，我就把这1万块钱拿出来，能行吗？ 实际上大家要记住啊，债券无论是地方债还是国债，它都不是储蓄的概念，所以呢它不能用存和取来形容，来表述。那么它应该用什么？用购买和出售的这个词语来表述。也就是说，我购买这样的一个债券，我拥有了债权，对吧？那我这个债权的时候，我能不能出售啊？当然可以啊，你出售给别人，其他愿意购买这个债权的人。只不过呢，这个二级市场在哪呢？在你购买这个债券的银行就可以进行出售。 明白了。 那 这个时候出售的利率，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稍微亏点才能把它出售出去？ 它一般如果你就是持有期过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手续费。但如果持有期超过一年之后，它的手续费就会越来越低，它的费率提前好像应该是在1/1000左右吧。那么这次是不是这样的，咱们可能还要再看一些公告。 明白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子亚老师说了几个关键点，我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次13亿的北京政府专项债呢，为期3年，也就是说不出意外的话，就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就迫切要用钱把我这已经申购了的债券从中间打断啊，我不准备继续买了的这种意外情况的话，期限呢是3年，利率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是2.83%。那接下来可能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什么人群或者是家里的什么资产适合购买这种债券吧，就是地方专项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啊，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您觉得适合什么人群去购买呢？我家里的哪一部分钱买这个比较合适？您来给大家盘算盘算。 实际上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咱们俩就聊过这些事情，是吧？ 对， 就说什么人适合我们理财，什么人适合做投资，那要根据第一是我们手中这个到底有多少的富裕资金，第二个呢，我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这样的吧？ 嗯， 第三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对资金的这个安排的时间长短，基本上根据这三项来考虑我们什么样的人来适合购买这个地方债。 嗯， 地方债咱们先看一看啊。其实这次地方债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以往当然也是这样的，可能大家都不太关注。 嗯， 就是地方债的这次起购金额才100块钱。 对，就是100块钱以上你都可以买，门槛极低。 对，门槛极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刚上班的这个小朋友们，也可以购买地方债。说我一个月就3000块钱的这个工资，对吧？但我又想存点钱，想强迫自己储蓄，可以不可以？可以。 嗯， 我就买100块钱，买500块钱，买1000块钱。 嗯， 那三年之后，我的收益就有2.83乘以3倍，对吧？ 嗯， 就是那个不到9%的这个收益。 嗯 啊，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可以考虑。 嗯， 第二个呢就是老年人。 嗯， 老年人呢，就是他无法去承受比如说我们的基金投资，我们的证券市场投资的这种风险。 嗯 啊，那他呢愿意购买国债，但国债呢又特别的紧俏，不好买。 对， 我们可以考虑购买这种地方债，因为这次其实销售金额也不大，才13亿。 嗯， 我一看13亿，很有可能今天就卖没了。 对，虽然我们说申购时期是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天，但是今天早上我试了一下，一会儿咱们再说购买方式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别着急，今天早上我试还是可以，挺方便的，就买得到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不用太着急，但是明天就真的不一定有了，因为13亿这盘子其实并不大哈， 并不大。 嗯， 咱们北京市2000多万人口，甭多了，100万人来买，你想13亿就不够分的了， 对 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两头，尤其是一是刚上班的年轻人，因为他起购门槛确实是比较低。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就是你不愿意承受像理财啊、股票啊这个风险确实比较高。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咱先别说风险高不高了，它这个波动的这个过程，我觉得都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承受的，是吧？你这个天天七上八下的， 像股市这种狂跌，我想都不要说是普通人了，就这些基金经理恐怕也坐不太住吧。 没错，所以这个确实是啊，看大家怎么分配自己手里的资产了。这是两头的人群，还有哪一部分人群或资产可以去购买这个地方政府债呢？您觉得？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俩之前做节目时候一直聊过，说我们不要把那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嗯， 对于我们中年的有经济实力的人来讲，我们也不要把就是所有的资产都放在高风险的这个投资当中，也不要把所有的资产都用来购房，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比如说尤其像这个中青年人，说我的孩子3年之后要读高中了，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阶段了，或者我的孩子3年之后就要读大学了，他可能需要这笔费用了，你就可以采取这种强制储蓄的方式，来为孩子存一笔款项，存这么一笔，对吧？咱们叫存，实际上叫购买进一笔债券，3年之后取出来，也是强制自己，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考虑的。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要考虑风险的这个分担，也就是说你不太可能所有的资产都用来高风险高收入，那万一它只有风险没有收入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资产呢分散开来，要放一些低收益但稳定性和安全性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产品上，恰好北京的地方债就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其他的就是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甚至居于这个破产边缘的政府的债务，我就不向大家推荐了。 没错， 那咱们中国是有一些地方政府现在已经就是濒临破产的边缘了。但是北京市这可是咱们 全国的翘楚之一。 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我们跟子亚老师在很多期节目当中都聊到的一点，就是家庭资产的压舱石。就什么叫压舱石呢？就是我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卧虎藏龙啊，有很多人就是非常善于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我前两天有一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悄悄话，今年以来的投资收益率已经接近100%了。就他其实是买到了今年非常活跃的一些板块，但是这其实并不适合于所有人，也不适用于一个人的所有时期。我这个话大家可以再重复的想一想，就是你在理财市场当中一年两年的收益高，并不代表着你以后的收益都能这么高。我周围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曾经讲过说，一年你的资产翻番容易，但是三年或者五年你的资产翻番是很难的。 对，所以这个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对于风险跟收益的一种合理的规划和对风险的规避。我是建议大家在家庭资产当中，你要有一定份额的这个压舱石。这压舱石怎么个理解呢？就是无论如何这部分的资产都是可以给你留得青山在的，这样的一部分资产就选择可能收益并不是特别的高，比如说可能2-3咱们不只是说今天的北京地方专项债哈，不只是这一个产品，如果您能发现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风险低收益低，有这样的产品，我觉得也是要给家庭资产当中稍微配置一些的，对吧？这是我们每次说到类似的话题的时候都会提的。嗯，子亚老师您继续。 我就说它属于底层资产。 嗯， 对，同时它比这个定期资管定期存款呢又灵活在哪里啊？它可以随时变现，因为你可以买卖，只需要支付少许的这个手续费就可以了。 嗯， 所以这个呢要比定期存款要灵活得多，尤其定期存款呢在今年我们国家呢央行又有新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定期存款提前支取的这一部分不允许支付一部分的定期的这个利息，而是说如果你一旦提前支取就全部按活期计息。我忘了这个政策出台咱们两个人在节目里聊过没聊过，但今天可以提到。所以呢地方债在这一点上要比我们现在的定期存款呢相对来讲 更合适一些。 对，流动性更强。 流动性更强一些啊。汪汪说这个可以理解为投资吗？当然可以理解为投资了，对吧？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有几分钟的。您继续，子亚老师。 没有，我就说债券一定是投资的一种。 对，没错啊。NK 说，哎呀，我看了一眼，觉得这利率好低呀。风的轨迹也问利率怎么样，一听就开始刚刚开始听啊，这要提出批评，一会儿要回听一下。利率确实不高啊，2.83%。但是刚才大家也说过了，就是这个风险跟利率实际上它都是在同样的水平线上。我下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赶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买的事儿啊。刚才提到了，这回有12家银行呢，都是可以承办发行这回的北京政府专项债的。我再重复一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北京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和杭州银行，其中这12家当中有10家是可以办理手机银行的购买的。再来点一下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和杭州银行。我刚才呢早晨啊在我们同事的手机上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实给大家趟了一下这个购买的路径。可能很多朋友说我有 APP，但是我打开了不知道怎么买，特别简单，大家在您的手机银行上打开投资理财这一大类，无论是什么手机银行，它事实上基本的分类都差不多，你找到投资理财，然后找到债券那一项，基本就可以找到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政府债，它可能名字略有区别，比如说我在工商银行上找的，它这个名字叫21北京债35，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名啊，反正大家一看那个名就能知道是咱们今天早上说的这个政府专项债。这是我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给大家做个例子。再不行以我今天的体验来讲，大家去打一下人工， 啊，其实都很好接通，可以让客服告诉你一下怎么在手机银行上去购买这个政府专项债，都是比较方便的。还有像我们刚才也说了，起购门槛很低，100块钱起购啊。最后一点时间，子雅老师还有什么要总结的吗？跟大家。 哦，我补充一点啊，刚才可能忘了提示大家了。 嗯， 其实这个地方政府债啊，非常适合机构投资者投资购买。为什么？因为咱们的地方政府债是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 嗯， 所以你加上增值税这个差额和企业所得税的这个税点，大家算上在2.83%的基础上再加一下，应该说对于机构投资者非常合适。如果说哪家企业他你现在的资金比较的富裕，那么你就可以购买。如果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随时在银行的柜台上那么把它卖出，那你只支付1/1000的手续费，你就可以获得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那相对要比在银行存的定期存款要合适的多得多。 嗯， 这个我加这个提示。 嗯，这个关于税的这个优惠啊，确实也要跟大家提一点。嗯，除了机构跟企业之外，子雅老师，这个是不是对个人的所得税来说？ 对，意义不大，这只是一说。因为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个理财产品哈，包括银行存款，以前是收个人所得税的，但是后来我们不是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了减免了吗？ 嗯， 所以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相比较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减免呢，就与储蓄一样了，所以我之前没有提。 嗯，所以着重要提一下机构跟企业的这个投资者，因为有的企业可能比如说短期或者相对来说长期一点，我有一笔这个不用的存款，有一笔钱趴在公司的公户上，那这个时候如果能有这个稳健的有收益率的还能免增值税的这个投资的话，我觉得就特别好啊。 它不仅免增值税，还免企业所得税。 对， 所以在那个财务做账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把这个税率就给它扣出去了。那实际上，财务企业的这个获得的真正的收益要远高于2.83%。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这个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啊，可以考虑一下。好，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子雅老师今天早上跟我们说了这么多。 谢谢徐冉，谢谢各位听众。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子雅老师，再见。 再见。 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回听或者是节目回放，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是徐冉，明天同一时间，财富新动力跟您不见不散。下面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朝光逝去无影踪。人生本有尽，宇宙永无穷，匆匆匆匆，匆匆为后人乘凉，要学我们老祖宗。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匆匆匆匆。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